资治通鉴卷第130宋纪十二，太宗明皇帝上之上。太史元年春正月乙未朔，废帝改元永光，大赦。丙申，未大赦。二月丁丑，魏主如楼烦宫。自孝建以来，民间盗铸滥钱，商货不行。庚寅，更铸二铢钱，形势转系。官钱每出，民间即磨孝之，而更薄小无轮廓，不磨虑，谓之雷子。三月乙巳，魏主还平城。下五月癸卯，为高宗卒。初，魏世祖经营四方，国颇虚耗，崇以内难，朝野楚楚。高宗嗣之，与时消息，竟以镇之，怀及中外，民心复安。甲辰，太子弘即皇帝位，大赦，尊皇后曰皇太后。显祖十年十二，侍中车骑大将军以浑专权，矫诏杀尚书杨宝年、平阳公贾爱仁、南阳公张天度于禁中。侍中司徒平原王陆立至极于代郡温泉。以浑使司魏建穆多侯召之，多侯魏立曰：“浑有无君之心，仅公车宴驾，王德望素重，奸臣所忌，以少烟流以观之，朝廷安静，然后入，未晚也。”立曰：“安有闻君父之丧，虑患而不复者乎？”即持赴平城。以浑所为多不法，立朔正之。戊申，浑又杀立及穆多侯，多侯寿之地也。即有魏以浑为太尉、录尚书事，东安王刘尼为司徒，尚书左仆射代人何其奴为司空，殿中尚书顺阳公玉谋诛以浑，浑杀之。仁子，魏以淮南王佗为镇西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镇凉州。魏开九进。仁武，加柳元景南豫州刺史，加严师伯丹阳尹。九七月癸巳，魏以太尉以浑为丞相，位居诸王上，事无大小皆决于浑。废帝幼而倦暴，即即位，使由南太后大臣及代法兴等未敢自恣。太后既卒，帝年渐长，欲有所为，法兴者抑制之。魏帝曰：“官所为如此，欲作荥阳也？”帝稍不能平，所幸燕人化怨泥，赐予无算。法兴常加裁剪，怨泥恨之。帝使怨泥于外察听风谣，怨泥言于帝曰：“道路皆言宫中有二天子，法兴真天子，官为燕天子，且官居深宫，与人物不接，法兴与太宰严弘共为一体，往来门客横有数百，内外士庶莫不畏服。法兴是孝武左右，久在宫闱，今与他人作一家， 深恐此坐席非复官有。帝遂发诏免法兴，遣还田里，仍徙远郡。八月辛酉，赐法兴死，解朝上之舍人。员外散骑侍郎东海西显度亦有宠于世祖，常典作义，刻都苛虐，垂扑惨毒，人皆苦之。帝常戏曰：“显度为百姓患，必当除之。”左右因唱诺，即宣旨杀之。尚书右仆射领卫尉卿丹阳尹严师伯居权日久，交奢银子，为衣冠所及。帝欲亲朝政，庚午，以师伯为尚书左仆射，解清尹，以吏部尚书王玉为右仆射，分其权任。师伯始惧。初，世祖多猜忌，王公大臣重族丙烯，莫敢妄相过从。世祖卒，太宰义公等皆相贺曰：“今日实免横死矣。”甫过山陵，义公与柳元景、严师伯等声乐酣饮，不舍昼夜，抵内不能平。既杀戴法兴，诸大臣无不震慑，各不自安。于是元景师伯密谋废帝，立义公，日夜聚谋，而迟疑不能决。元景以其谋告沈庆之，庆之与义公素不厚，有师伯常专断朝事，不与庆之参怀。为令史曰：“沈公爪牙耳，安得遇正事？”庆之恨之，乃发其事。癸酉，帝自率羽林兵讨义公，杀之，并其四子，断绝义公肢体，分裂肠胃，挑取眼睛，以密自之，谓之鬼目纵。别遣使者称诏召柳元景，以兵随之。左右奔告，兵刃非常。元景之获至，入辞其母，整朝服，乘车应召。帝车骑司马舒人荣福率左右壮士欲拒命，元景苦尽之。既出相，军事大治，元景下车受禄，容色恬然，并其八子六弟及诸侄，或严师伯于道杀之，并其六子，又杀廷尉刘德苑，改元景和文武禁卫二等，遣使驻襄州刺史江夏世子伯禽，自是公卿以下，皆被垂业如奴隶矣。初，帝在东宫多过失，世祖欲废之，而立新安王子鸾。世中原以盛称太子好学，有日新之美，世祖乃止，帝由是得之。祭诸群公欲引进矣，任以朝政，迁为吏部尚书，与尚书右丞徐元皆以诸义公等功，赐爵献子。徐元偏僻善事人，颇涉书传，自元家出入侍左右，欲参顾问，既常于赴会，有事以典文，故为太祖所任誉。大明之事，委记尤重。 时殿省旧人多见诸竹，惟远巧于江营，始终无武。废帝待之义厚，群臣莫及。帝每出，常与沈庆之及山阴公主同辇，远亦遇焉。山阴公主帝子也，是驸马都尉何己，己偃之子也。公主游吟字，常谓帝曰：“妾与陛下男女虽殊，俱托体先帝。陛下六宫万数，而妾为驸马一人，是太不均。”帝乃为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，进爵会稽郡长公主，至同郡王。吏部郎楚渊貌美，公主就地请以自侍，帝许之。渊侍公主十余日，被见逼迫，以死自侍，乃得免。渊，湛之之子也。帝令太庙别画祖考之像，帝入庙指高祖像曰：“取大英雄，生擒数天子。”指太祖相曰：“渠亦不恶，但末年不免而着去头。”指世祖相曰：“渠大扎鼻，如何不扎？”立诏画工，令扎之。以晋恩王修仁为雍州刺史，湘东王玉为南豫州刺史，皆留不遣。贾诩以司徒扬州刺史豫章王子尚领尚书令，以始兴公沈庆之为侍中、太尉。庆之故辞，征清冀二州刺史王玄谟为领军将军。魏葬文成皇帝于金陵，庙号高宗。九月癸巳，帝如胡熟，戊戌还健康。新安王子鸾有宠于世祖，帝极之。辛丑，遣使赐子鸾死，又杀其母弟南海王子师及其母妹，发殷贵妃墓，又欲掘景宁陵。太史以为不利于帝，乃止。初，金子光禄大夫谢庄为殷贵妃累曰：“赞鬼摇门。”帝以庄比贵妃于钩弋夫人，欲杀之。或说帝曰：“死者人之所同，一往之苦不足为困。庄生长富贵，今系之上方，使之天下苦惧，然后杀之，未晚也。”帝从之。徐州刺史益阳王敞素为士族所恶，民间每讹言敞当反，是岁讹言尤甚。废帝常谓左右曰：“我即大魏以来，遂未尝戒言，使人异议。”常使典签取法生，奉表亦健康，求入朝。帝谓法生曰：“益阳与太宰谋反，我正欲讨之，今之求还甚善。”又屡诘问法生：“益阳谋反，何故不起？”法生惧，逃还彭城。帝因此用兵。即有下诏讨敞，内外戒严。帝自将兵渡江，命沈庆之统诸军前驱。法生至彭城，敞即聚兵反，以袭统内诸郡，皆不受命。斩常使，将佐文武西怀一心。敞知事不成， 弃母妻，携爱妾，夜与数十骑开北门奔魏。敞颇涉学，能主文，魏人重之，使上公主，拜侍中、征南将军、驸马都尉，赐爵丹阳王。吏部尚书袁乙始为帝所宠任，俄而失职，待遇顿衰。时有司纠奏其罪，白衣领职，以具鬼辞求出。贾寅以都雍凉诸军事、雍州刺史，以救蔡兴宗谓之曰：“襄阳兴恶，何可往？”以曰：“白刃交前，不救刘史。今者之行，唯愿生出虎口耳。且天道辽远，何必接验？”是时，临海王子胥为都督荆襄等八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，朝廷以兴宗为子胥长史、南郡太守，行抚州事。兴宗辞不行，以说兴宗曰：“朝廷行事，人所共见，在内大臣朝不保夕。就今出居陕西，为八州行事，已在襄绵，地胜兵强，取江陵咫尺，水路流通。若朝廷有事，可以共立桓文之功，岂比受制凶狂，临不测之祸乎？今得见不去，后复求出，岂可得也？”兴宗曰：“吾素日平静，与主上甚疏，未容有患。公省内外，人不自保，会应有变。若内难得米，外信未必可量。汝欲在外求全，我欲居中免祸，各行其志，不亦善乎？”以于是狼狈上路，由虑见追，行至浔阳，喜曰：“今始免矣。”邓婉为晋安王子勋镇军长史、浔阳内史，行江州事。以与之款狭过长，每清闲，比近日穷业。以与婉人地本书，见者知其有意志矣。寻复以蔡兴宗为吏部尚书。戊午，解严，帝因自白下即将至瓜埠。沈庆之复起听民私铸钱，由是钱货乱败，千钱长不盈三寸，大小趁此谓之额眼钱，列于此者谓之延环钱，贯之以铝，入水不沉，随手破碎，市井不复料数，十万钱不盈一居，斗米一万，商货不行。冬十月丙寅，帝还建康，帝就东阳太守王藻赏世祖女临川长公主，公主妒，赠藻于帝。己卯，藻下狱死。会稽太守孔灵甫所至有政绩，以午饭近臣，近臣赠之。帝遣使鞭杀灵甫，并诛其二子。宁朔将军何迈与之子也，上帝孤新蔡长公主，抵纳主于后宫，谓之谢贵嫔，诈言公主薨，杀宫婢，送麦帝殡葬，行丧礼，庚辰拜贵嫔为夫人， 加栾鹿龙旗，出井入壁。卖素豪侠，多养死士，谋因地出游，废之，立晋安王子勋。是谢十一月壬辰，抵自将兵朱迈。初，沈庆之继发颜柳之谋，遂自逆于帝，朔进言归谏，帝进不悦。庆之惧，杜门不接宾客。长前左右范县指吏部尚书蔡兴宗所，兴宗使县为庆之曰：“公闭门绝客，以必悠悠请托者耳。如兴宗非有求于公者也，何谓见惧？”庆之使县邀兴宗。兴宗往见庆之，因说之曰：“主上避者所行，人伦道尽，率得改姓，无可复望。今所忌惮，唯在于公。百姓勇勇所沾赖者，亦在公一人而已。公威名素著，天下所服。今举朝惶惶，人怀微怖，指挥之日，谁不响应？如犹豫不断，与坐官成败，岂为旦夕即祸？四海重责，将有所归。仆蒙倦异常，故敢进言，愿公详思其计。”庆之曰：“仆诚知今日忧危，不复自保，但尽忠奉国，始终已知，当委任天命耳。”假老退司门，兵力顿缺，虽欲为之，事亦无成。兴宗曰：“当今怀谋私愤者，非欲邀功赏富贵，正求托朝夕之死耳。殿中将帅为听外间消息，若一人唱首，则抚养可定。况公统容累朝，旧日不屈，不在公省，受恩者多，沈攸之辈皆公家子弟耳，何患不从？且公门徒义父并三五勇士，殿中将军陆攸之，公之乡人，今入东讨贼，大有铠杖，在清溪未发。公取其器杖以配衣麾下，使陆攸之率以前驱。仆在尚书中，自当率百僚按前代故事，更减贤明以奉社稷，天下之事立定矣。又朝廷诸所施为，民间传言公昔遇之，公今不绝，当有先公起事者，公亦不免复从之祸。闻车驾屡幸跪地，酣醉烟流，又闻丙左右独入阁内，此万事一时，不可失也。”庆之曰：“感君至言，然此大事非仆所能行，事至故当报忠以默耳。”青州刺史沈文秀，庆之弟子也，将之镇，率部曲出屯白下，亦说庆之曰：“主上狂暴如此，祸乱不久，而一门受其宠任，万物皆为与之同心。且若人爱憎无常，猜忍特甚，不测之祸进退难免。今因此重力，图之易于反掌，机会难值，不可失也。再三言之，至于流涕。”庆之终不从，文秀遂行。及地诸河脉， 量庆之必当入见，先必清溪诸桥以决之。庆之闻之，国往不得进而还。帝乃使庆之从父兄子直阁将军攸之赐庆之药，庆之不肯饮，攸之以备掩杀之，时年八十。庆之子侍中文书誉王，恐如太宰一公被之解，谓其弟中书郎文纪曰：“我能死而能报。”遂饮庆之之药而死。弟秘书郎昭明亦自经死。文纪挥刀持马而去，追者不敢逼，遂得免。帝诈言庆之病薨，赠侍中、太尉，谥曰中武公，葬礼甚厚。领军将军王玄谟说刘替见帝以行杀过疵，帝大怒。玄谟素将有威名，道路讹言玄谟已见诛。蔡兴宗常为东阳太守，玄谟典签包法荣家在东阳，玄谟使法荣至兴宗所，兴宗谓法荣曰：“领军殊当忧惧。”法荣曰：“领军蔽日待不复时，夜亦不眠，横言收己在门，不保俄请。”兴宗曰：“领军忧惧，当为方略，哪得坐待获至？”因使法荣劝玄谟举事，玄谟使法荣谢曰：“此意未亦可行，岂当不谢君言。”又谓将军刘道隆为帝所宠任，专点进兵。兴宗常与之俱从帝夜出。道隆过兴宗车后，兴宗曰：“刘俊彼日思意险些。”道隆解其意，恰兴宗守曰：“蔡公勿多言。”人吟立皇后陆氏，太皇太后帝道庆之女也。帝未继诸父，恐其在外为患，皆拒之健康，居于殿内，欧垂灵业，无负人礼。湘东王玉、晋安王修仁、山阳王修佑皆肥壮，帝为烛龙，乘而称之，以玉尤肥，谓之诸王，谓修仁为杀王，修佑为贼王。以三王年长，尤恶之，常路以自随，不离左右。东海王一姓樊烈，谓之驴王。桂林王范修、巴陵王修若年尚少，故病得从容，常以木槽盛饭，并杂食搅之，掘地为坑，食以泥水，裸浴坑内中，使以口就槽食之，用为欢笑。前后欲杀三王以实属，修人多智术，每以谈笑宁于悦之，故得推迁。少府刘蒙妾孕林月，帝迎入后宫，赐其生男，与立为太子。欲尝五指，帝裸之，覆其手足，冠之以杖，使人担负太官，曰：“今日屠诸。”修人笑曰：“诸未应死。”帝问其故，修人曰：“待皇子生，杀诸取其肝肺。”帝怒乃解，曰：“且复廷尉。”一宿视之， 丁未蒙妾生子，名曰皇子，谓之大赦，赐为父后者爵一级。帝又以太祖、世祖在兄弟数皆第三，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亦在第三，故误之。因何迈之谋，使左右朱景云、宋耀赐子勋死，景云至盆口停不进，子勋点签谢道迈主帅潘新之，侍书楚灵嗣闻之，持以告长史邓婉，泣涕请祭。婉曰：身南土韩氏，蒙先帝殊恩，以爱子见托，岂得惜门户百口，岂当以死报效。幼主昏暴，社稷危殆，虽曰天子，事犹独夫。今便只率文武，直造精义，与群公轻视，废昏立明耳。戊申，晚称子勋教，令所部戒严。子勋荣服出听事，即辽左，使潘新之口宣旨谕之。四座卫队，陆氏参军陶亮首请孝死前驱，众皆奉旨。乃以亮为资义参军，领中兵，总统军事。公曹张审为资义参军，统座州建。南阳太守沈怀宝、岷山太守薛长宝、彭泽令陈绍宗等并为将帅。初，帝使荆州陆送前军长史、荆州行事张悦至盆口，晚称子勋命，视其桎梏，迎以所乘车，以为司马。悦畅之地也。晚悦二人共掌内外重事，遣将军俞伯奇率500人短大雷，尽绝商旅及公司使命，遣使上诸郡民丁，收敛器械，旬日之内得甲士5000人，出顿大雷，于两岸筑垒。又以巴东建平二郡太守孙冲之为资义参军，领中兵，与陶亮并统前军，以袭远近。戊午，帝召朱妃主列于前，强左右使辱之。南平王朔妃姜氏不从，帝怒，杀妃三子南平王敬游、庐陵王敬先、安南侯敬渊，贬姜妃100。先是民间讹言相中出天子，帝将南巡荆襄二州以压之。明旦，欲先诛湘东王玉，然后发。初，帝既杀群公，恐群下谋己，以直阁将军宗岳、谭金、同太医沈攸之等有勇力，引为爪牙，赏赐美人金帛，充任其家。岳等久在殿省，众所未服，皆为帝尽力，帝视之，亦无所顾惮，自为不道，中外骚然。左右宿卫之事皆有意志，而为岳等不敢发，使三王九忧，不知所为。湘东王玉主医会稽阮殿夫，内见史兴王道隆，学官令林怀李道尼，与直阁将军柳光世及帝左右琅琊淳于文祖等谋事帝。帝以立后故， 假诸王阉人，欲左右钱兰生亦在中，欲密使后帝举止。先是帝由华林园竹林堂使宫人裸香烛，一人不从命，斩之。夜梦在竹林堂有女子骂曰：“帝被虐不道，明年不及暑矣。”帝于宫中求得一人似所梦者，斩之。又梦所杀者骂曰：“我已诉上帝矣。”于是巫习言竹林堂有鬼，是日不时，帝出华林园。建安王修仁、山阳王修佑、会稽公主并从，湘东王玉独在秘书省，不被召亦忧惧。帝素务主衣，无兴受祭之，见折切齿。阮殿夫以其谋告祭之，及外见典事东阳朱佑，细凯主南彭城将产之，细凯将晋陵王敬泽、中书舍人戴明宝、祭之等闻之，皆响应。有欲约勒内外，使钱兰生密报修仁、修佑，使地狱南巡、复兴宗岳等，并听出外装束，为对主凡僧整防华林阁。柳光氏与僧整、乡人因密邀之，僧整即受命，凡同谋十余人。阮殿夫屡力少不济，更欲昭和，受祭之曰：“谋广获谢，不凡多人。”其夕，帝悉禀侍卫，与群巫及才女数百人设鬼于竹林堂，侍婢将奏乐。受祭之抽刀潜入，将产之刺之，淳于文祖等皆随其后。修仁闻行声甚急，谓修佑曰：“是作矣。”相随奔景阳山。帝见祭之至，引弓射之，不中，才女皆蹦走。帝一走，大呼祭祭者三，祭之追而视之，宣令宿卫曰：“湘东王守太皇太后令，除狂主，今已平定。”殿省惶惑，未知所为。修仁就秘书省见湘东王，即称臣，引升西堂，登御座，召见诸大臣。于时事起仓促，王失旅显至西堂，犹着乌帽，坐定。修仁呼主衣，以白帽戴之，令备羽仪，虽未即位，凡事悉称令书施行。选太皇太后令，属废帝罪恶，命湘东王转成皇籍，即名宗岳等使入。湘东王府皆甚厚，废帝母弟司徒、扬州刺史、豫章王子上完备有凶封。即位，湘东王以太皇太后令赐子上及会稽公主死。建安王修仁等使得出居外舍，是卸庄之囚。废帝由横师太医阁口。蔡兴宗为尚书右仆射王玉曰：“此虽凶辈，要是天下之主，以使丧礼粗俗，若直如此，四海必将成人，乃葬之秣陵县南。”初， 湘东王母沈婕妤早卒，陆太后养之。王视太后甚谨，太后爱王一睹。王既是废帝，欲为太后新，下令以太后弟子修之为黄门侍郎，冒之为中书侍郎，论功行赏，受祭之等14人皆封献侯献子。12月庚申朔，以东海王一为中书监太尉，晋镇军将军、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为车骑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癸亥，以建安王修仁为司徒尚书令、扬州刺史，以山阳王修佑为荆州刺史，贵阳王修范为南徐州刺史。乙丑，徙安陆王子随为江夏王。丙寅，湘东王即皇帝位，大赦改元。其废帝时昏治谬封，并皆堪削。庚午，以右卫将军刘道隆为中护军。道隆逆于废帝，常无礼于建安太妃。至是，建安王修仁求解职，明帝乃赐道隆死。宗岳、谭金、佟太一等虽为上所辅阶，内不自安，上亦不欲使居中，从容谓之曰：卿等遭离报朝，勤劳日久，应得自养之地，兵马大郡随卿等所责。岳等素以自疑，闻之皆相顾失色，阴谋作乱，以告沈攸之。攸之以闻，上收岳等，下欲死，攸之复入职阁。辛未，徙临贺王子产为南平王，晋西王子瑜为庐陵王。壬申，以尚书右仆射王景文为尚书仆射。景文即玉也，必上名以自行。乙亥，追尊沈太妃曰宣太后，陵曰崇宁。初，豫州刺史山阳王修佑入朝，以长史南梁郡太守殷延行抚州事，即修佑徙荆州，即以衍为都豫司二州诸军事、豫州刺史。有司奏陆太后宜及前号，宜居外宫，赏不许。戊寅，尊陆太后为崇献皇太后，居崇献宫，供奉礼仪不易旧日。立妃王氏为皇后，后景文之妹也。罢二铢钱，仅额衍、延环钱，余皆通用。江州左吏得上所下令书，皆喜，共造邓婉曰：暴乱既除，殿下又开皇阁，实为公私大庆。晚以晋安王子勋次第居三，又以浔阳起事与世祖同福，为事必有成，取令书投递曰：殿下当开端门，皇阁是无徒事耳。众皆骇愕。晚更与陶亮等擅制弃甲，征兵四方。元乙既至襄阳，即与资义参军刘胡善修兵械，简及士卒，诈称匹太皇太后令，使其起兵， 及建牙持袭，奉表劝子勋及大卫。辛巳更以申阳王修佑为江州刺史，荆州刺史临海王子胥即留本任。先是废帝以少陵王子元为襄州刺史，中兵参军沈仲玉为道路行事，至阙头闻浔阳兵起不敢进，晚遣数百人截营之，令子勋建牙于桑尾，传习健康，称古至尊前典处忧至明，有未上剿害名貌，篡窃大宝，干我朝暮，寡我兄弟，藐孤同气，犹有十三，圣灵何辜而当罚饷。颍州刺史安陆王子随常子勋出席，欲攻废帝，闻废帝已允，即解甲下标，继而闻江雍游至兵，颍府行事苟变之大惧，即遣资义领中兵参军郑景玄率众持下，并送军粮。荆州形势恐道存，奉刺史临海王子胥、会稽将佐奉太守浔阳王子房皆举兵以应子勋。